都生在人世间，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 既然不是仙，难免有杂念，道义放两旁，把利字摆中间。 多少男子汉，一怒为红颜，多少同林鸟，已轻了纷飞烟。 人生何其短，何必苦苦 再唱一首歌，这个歌大家一起唱哦，不要说歌词不会了，啦啦啦一定会。练曲。 1980